甜蜜。其实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说旅行是检验情侣的唯一标准，因为在旅行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情况，当然旅行也会促使两个人产生哎不一样的荷尔蒙。 我以为你要说分手，旅行完了之后。 对，其实旅行真的还挺能见证爱情的。 对，两个人合不合适，我觉得一次旅行还是可以见分晓的。 对，为什么要请到 Nico 呢？因为 Nico 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了，有旅行，然后成功的没有分手，还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对，然后我发现我在每一档节目当中都概括了我现在的婚姻状况。 已婚现在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好吗？ 对对对，我成功的从恋爱迈入了婚姻，然后也成功的经历了几次，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旅行吧。 哎，那今天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旅行当中的甜蜜的故事 啊。那先从甜蜜的说起啊。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这个旅行的状态啊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就说我跟比如说我的先生在旅行，在恋爱的旅行过程当中啊， 男朋友 什么攻略啦，住哪儿啊，怎么玩啊，路线图啊，他都会给你规划得很好。然后你只需要比如说哎呀美美的带上漂亮的衣服，然后啊化好妆，然后每天就是享受这个旅行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恋爱当中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状态，因为在迈入婚姻之后，剩下的所有的旅行你会变成比如说哎，先生会跟你说哎呀我们要去哪里哪里，就是给你一个地方，然后接下来你所有的攻略都需要你自己做。比如说哎，要去哪儿，要准备什么，要带什么，然后行李要怎么打包，多少个箱子，然后哎我们去那儿要住什么，有没有人来接，他只需要问你哎你这个安排好了吗，哎你那个问过了没有，然后噩梦就真正的开始了。 哎，为什么我听到了满满的抱怨？ 哦，没有没有，这是一个很甜蜜的节目 啊。很甜蜜很甜蜜。也就是说在结婚前和结婚后两个人的旅行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我 而且在旅行当中的分工也是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的。 哎，就是结婚之后可能除了两个人一起去还会跟家人一起嘛。 对，家人一起去，然后比如说我们作为女性啊，然后这个作为妻子，你可能不光做丈夫的这个一起出行的工作，连你的父母的攻略你都要做。 管家婆。 对，想想就就是一把伤心泪啊， 身份又变了。 对 啊，所以这个旅行状态当中这个爱情也是从最开始恋爱当中， 对， 婚姻当中，以及到家庭当中，爱情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哈。 对，我觉得是从你的这种享受型变成了服务型。但是其实想想其实每一个过程可能都有不同的收获。比如说你说恋爱的时候吧，就是女孩子跟男孩在一起，你可能会去观察他，哎，比如说选什么样的酒店，制定什么样的线路，中间有没有什么惊喜，然后再比如说一些餐馆点的这些美食 合不合口味， 合不合口味，你都可以看出，哎，这个男孩有没有对我用心。我觉得这个是检验一个男人是否爱你，你们的爱情是哪一个阶段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对呀，你想想一个男生，然后该开始给你做这么多的攻略，还要考虑到你的喜好，他还要考虑到这个旅程会不会太累啊，然后行程会不会太赶，然后去的这个地方呢还不能显得自己很门外汉，然后什么都懂。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的。 对，尤其是当两个人没有婚姻的牵绊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 在旅行当中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今天想去这里，我今天想去那里，我今天想吃这个，我今天想吃那个，或者是由于一个人的决定错误导致哎旅程发生了一些变化，两个人的心态也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 没错没错，所以说人家说有的旅行两个人回来之后会发现哎彼此很契合，在性格上可能就结婚了。然后有的旅行真的有这样的事儿，就是孟阳可能也知道，就是哎呀旅行当中很不愉快，双方回来可能就分手了。 对，所以旅行还挺检验爱情的。 对， 所以有一句话说蜜月一定要出去旅行，回来之后能不离婚的话以后可能离婚的概率也很低了。 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我们还挺现实的，因为我们又是一档旅行节目，今天又是一个爱情的日子。充满爱的日子，我们要尽量的让它甜蜜嘛，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的任务好重啊，突然发现。 对，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啊聊的还挺现实，不过的确 接下来的每一趴都很甜蜜，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很重要的几部分。 嗯， 先来勾一勾大家的胃口啊。 对，据说孟娘还有特别准备在节目当中。 对，今天听完节目，可能听我们俩可能你会笑，但是听完我们接下来准备的节目小花絮，可能你就会哭了。 对，你可能会觉得我认识一个假孟娘。 没有啦，不过今天既然请到 Nico， 当然要给 Nico 一点点难题啦，对不对？他不说出一点什么，我们是不会放过他的，对吧？ 哇，这么大玩这么大。 对，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你跟你老公第一次旅行吧。 我们第一次旅行，我觉得、 是什么身份？两个人已经确定关系了吗？ 对，应该算是情侣的第一次旅行。 哎，就是你们确定关系之后去旅行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哎，没确定关系，你是不会跟他旅行的吗？ 不会，没有那种安全感，你会觉得 啊。 然后确定关系之后，两个人啊是这样的，目前是情侣关系。 嗯， 你再去旅行，可能会双方这种心理的安全指数会增高 啊。 而且呢，我觉得这也是给这种正在就是情侣关系的男生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会比较单调的话，去旅行其实可以带上你的朋友， 嗯， 但是一定不能带单身啊。就是比如说两对儿或者是三对儿这样的人 啊， 这样的一个旅行你会觉得就是轻松很多。 嗯， 因为两个人你说每整天的聊你也没什么可聊的， 也不用尬聊哈。 对，也不用死聊，你知道。然后如果说你有个朋友跟你一块儿去的话，你会发现哎，有一些好的游戏，比如说这个孟阳最喜欢的狼人杀之类的。 两对三对也不够好吗？ 够了吧， 不够就可以让你的旅程更丰富一些。 对对对对对， 也不用两个人很单调哈。 而且你会就是女生也会通过她跟朋友的相处更就是丰富的了解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哎，你们去的哪儿啊？第一次 我觉得是安全牌吧，就是九寨沟。 九寨啊， 对，然后去了之后，我觉得去九寨沟对于体能的消耗，我觉得还是 还能考验男生体能怎么样。 因为你比如说去，我们是从成都出发嘛， 嗯， 可能你要坐很多小时的这个大巴到的那个地方，其实人已经状态已经很不好了。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件事是，就因为我有晕车，我提前准备了晕车药，在从九寨沟往成都回去的时候，回程上。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是我男朋友嘛，然后就早点吃的过于丰盛了，大概是吃了人当时花了五六十块钱。 哇，那真的挺丰盛 的，吃 早餐。 早餐，因为他可能觉得哎，那个就什么都很好吃，什么都想吃。然后吃完了以后上车就一路的这个你知道想吐晕车，但是我呢又吃了晕车药，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无法神志清楚的跟他对话，然后就总是在睡觉，然后就变成了车一停我觉得就醒了，车一开又睡着了，然后到严重到就他跟我说话我很想安慰他，我说啊你没事吗，你喝点水，但是我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 你觉得你已经安慰他，其实你还在睡着的状 态。对，然后我后来回想，我也许都没有说出这些话，我只是脑海中迷迷瞪瞪的过了一遍。就是晕车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那个晕车药的牌子药劲还是比较大的， 是不是吃多了呀？ 我真的我就很按照他的说明书吃，我就很怕出现这种情况 啊。那家早上吃的有点多， 有点多， 反应有点大。 对，就是不管这个美食再好，当地的美食再好，如果你是要就是回程要坐车的话，提醒大家克制一下自己的食欲， 少吃一点哈。 对对对对对， 好出戏啊！说回来之后他有什么感觉？ 回来之后，哎，回来之后还真是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大概过了，回来之后我们可能就有结婚的打算了 啊。就因为他说这个老婆太好养了， 对对对，就给他吃点晕车药就好了。就这是一部分，因为我觉得旅行当中就是女孩子不要那么就是咱们说的就是不要 娇滴滴。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遇见订不到酒店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然后当时好像成都是糖酒会 啊， 订酒店非常的痛苦，而且据说还是觉得呀，当地订可能更方便那种，因为你也不牵扯出国，反正都在中国，就是哎，就感觉很方便一样。结果到了当地就傻眼了，就大家呢又想订一个这个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 啊， 然后呢又想找这种哎呀安全系数比较好的，就找啊找。我当天晚上我记得一直是找到了快12点了 啊。 然后找到了一个就是好像是哪个车站 旁边的一个酒店，我觉得就是其实情况不是特别好，而且酒店的环境也一般，但是我就是觉得，哎，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你跟你喜欢的人其实住在哪里好像就没那么重要。 嗯， 然后就反正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也是爱情对于我们双方来说一种心理上的怎么说呢， 肯定， 肯定，对，就是我跟着你不管住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个旅行到底安排的怎么样，我就觉得是一件很开心很甜蜜的事情。 嗯，的确，哎，说到这边又开始虐狗了哈，因为今天就是一期虐狗的节目，我们就尽情的虐吧。像我们这种单身汪哈，我们也很乐意听一下你的分享。 就是教大家也可以辨别一下什么样的男生是可以托付终身的。 对，今天情人节嘛，那我们就说一点甜蜜的，来听一首甜蜜的歌，来一口推荐一首吧，音乐主播嘛， 甜蜜的歌，那就第一次爱的人吧。 好的。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真的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是我们情人节的特别节目，也请到了我们的甜蜜主播 Nico。 大家好，我是 Nico， 很高兴能够来听游天下做客。 嗯 ，Nico 的声音本来就很甜，然后今天呢还要分享他很甜蜜的故事哈。 你把虐狗的这种罪状都化在我的身上了吗？我好像中了无数刀的感觉。 没有了，今天其实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甜蜜嘛， 对 不对？ 对对对， 嗯， 我们的甜蜜。 对啊，其实我也还蛮想分享一下我的甜蜜的故事的。 嗯嗯， 虽然我也不觉得那很甜蜜，因为一说到旅行嘛，尤其是恋爱当中两个人的旅行， 对， 我想到了我的毕业旅行，也不算是我的啦，是我男朋友的毕业旅行，我去蹭他的毕业旅行，然后我们去到了云南，跟你的经历很相似，云南那边有一个泸沽湖。 哦，是一个很勾起荷尔蒙的地方。 没有啦，我觉得那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挺美的，但是我男朋友晕车。 哦， 从 晕车是永远不变的梗啊。 从大理到泸沽湖那条路被称为滇藏路。 哦，滇藏路 就是能把你的五脏六腑全部滇出来的路。 滇藏，内脏的脏，滇藏路。 对，然后恰恰相反，我是一点都不晕车，而且我是上车就睡的那种。 哦，你吃晕车药了吗？ 我不吃晕车药。但相反他很晕， 他很晕呢，但是他觉得那条路也无所谓，因为平时在城市来讲不晕，但那条路真的是你不晕都会晕的路，好像在说绕口令一样。 对对对。 不过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一般他都会看小说，我会睡觉，嗯，因为那条路很晕，他就没有办法看小说，我就可以睡觉， 我就可以睡。 对，然后他也不能睡，就一路睁着眼睛，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路平坦了，我醒了，他可以看小说了。我就说，哎，我说我醒了，你干嘛还要看小说，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就出现了矛盾，他说我一路都没有看小说，一路都在晕车的状态，你在那睡得跟一头猪一样，你醒了，我可以看小说了，你还不让我看。就两个人就出现矛盾了， 哦，这是一个小小的争吵， 对，小小争执。然后到了当地之后，我说，哎呀，我就很兴奋，我睡了一路嘛，嗯，精神饱满。我说咱们去看日落吧，他说不去，然后我说好吧，那我自己去看。然后到晚上有一个晚会，嗯，我说哎呀，咱们去看晚会吧，他说不去。 这是一个失控的梦呀。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失落。然后后来他就因为手机这件事情报复我，你知道吗？嗯，有一天晚上我们就朋友一起，嗯，然后聊天，然后玩游戏，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跟我妈妈聊，我说我大概什么时候回去，嗯，他就抓住了这一点就报复我。哎呀，我就生气啊，我说我就跟我妈妈汇报一下情况。他是天蝎座，你知道吗？就是那报复心理很强，哦，就因为之前没有让他看。 我也是天蝎座。 对，所以就这个旅途当中的这个小点，就导致我们两个冷战。我是射手座，没有办法接受冷战， 比较自由型的一个星座。 对，然后他就天蝎座，你们是不是很， 哦，我懂。 冷战算什么，对不对？ 对，冷战算什么？ 因为这个小点小点激发成了一个大爆发，我们两个就冷战了。冷战了一天，对于我来说像一年那样严重的 漫长。 对，然后我真的觉得我要回家了，我要打包行李，我要回家了，我不陪你玩了。但是两个人在有一次吃饭的过程当中，然后朋友就也觉得我俩都没事儿，你知道吗？ 对，小事儿。 然后就因为加一块肉，吃饭的过程当中，我要吃那块肉，他也要吃那块肉，我们两个就在那僵持，就憋不住了，就笑了，就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你们是多好解决，我一块肉就可以解决了。 真的，我就发现两个人在旅途当中，有的时候一点点小事会变得很大，大事也会变得很小。 比如说孟阳那个阶段，我是觉得可能就是大学，嗯，上大学了还是没上大学， 大学临毕业，毕业， 哦，临毕业，嗯，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人其实很多，包括男生女生，他都没有转换过我要对另外一个人照顾负责那种状态。因为恋爱嘛就很自由， 对， 就以我为中心，我想到什么就是什么。 对，他也很自我，我 也 很 自 我， 然后就两个人可能会因为一些问题就杠在那儿了。 对， 其实我觉得这也正常。嗯，但是我就是也想跟就是这样的小情侣提一个醒，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就是为了自己这种个人的一种想法，或者说自己生活习惯了，就是错失一个爱你的人或者是你爱的人。我觉得孟阳就很幸运啊，就是当年的那个伴侣今日还在，是吗？ 不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互相原谅了吧。如果说两个人还在纠结这个点，我不想跟他在一起的话，不会原谅彼此的。 对对对， 他这件事情会一直僵持。只有说你喜欢这个人，你想继续跟他在一起，你才会原谅他或大或小的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好像两个人如果想长远的在一起，一定要出现这样的一个契机。嗯，就是互相知道哦各自的底线是什么， 对， 然后就好了。 其实现在好多学生也开学了嘛，嗯，就面临到今年其实下半学期就面临到毕业季的问题。 对对对， 然后毕业季的问题呢，就会出现毕业到底是分手还是继续在一起的问题。 毕业季就是，哎，我现在想想我都会觉得就是总是让我们觉得略有一些伤感。 其实在临毕业的时候，尤其是毕业旅行，可能不经意间这就是最后一次两个人的一次旅行了。 对， 而且毕业会面临太多太多的问题，比如说就业啊、家庭啊、异地 啊 等等等等。所以毕业究竟是在一起还是分手呢？如果你会怎么来选择？ 我觉得毕业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考验。嗯，其实我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孟阳的节目当中要爆料一下，就是我大学没有谈恋爱。 哦，这么乖啊。 对，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嘛，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就是 有自己的选择， 对自己的想法。在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好多想法没有在就是恋爱这件事儿上，而且也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人，然后就搁置了这个事儿。然后等到我现在来看我的大学生活，我觉得特别遗憾，就是我大学一定要好好吃一吃你们学校的食堂，就是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件事，因为这个味道你可能会记一辈子。还有就是大学一定要谈一场恋爱，然后给自己安排一场就是有恋爱的这种毕业旅行，才不枉真的就是一个大学的这几年的生活。如果 不枉自己的青春， 对对对，不枉青春的感觉。如果我现在我在试想，如果我大学恋爱了，然后在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那种会拼死坚持的人，除非是对方放弃了。 尤其是从学校一直走到社会上的那种爱情婚姻，可能是一般说我们相亲相遇的那种 是 比不了的， 比不了的。他见证了你很年少的时候，对吧？然后又见证了你有工作，然后在社会上历练，人成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朋友、恋人，然后亲人，丈夫、妻子，就是这个人的身上的身份的标签会多很多。 但我觉得 Nico 的决定也没有错，如果你没有遇到那个特别让你心动特别合适的，也不要将就，也不要随随便便我为了谈一场恋爱而谈一场恋爱。你像 Nico 现在虽然说大学没有谈到，但现在也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嘛， 对，大学之后就开始加紧步伐嘛， 被逼婚是吗？ 就是就很怕，我很怕，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要对这种单身的少男少女你们说，这种逼婚真的挺可怕的。就是逼婚有些人可能春节回家待到大年初二或者三十晚上吃完饭然后就落荒而逃，没办法，就是父母 不敢多聊了。 对，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没什么，我觉得这种就是缘分这种东西就是该来了就来了， 对， 你时刻准备好，然后也许就是下一个路口，或者说是明天早上这个路上，你可能就遇见你的真命天子了。 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你遇到了就要主动出击。 对对对，千万不能等等是不行的。 对，等着等着就成了别人的了。 对对对。 今天我们说到一个很甜蜜的话题，我们再来听一听毕业季的孩子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是深大2012级的。 我是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的， 首都体育学院，清华大学的， 在深圳大学的，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 广东工业大学的， 明天就是整两年， 还有两天一年， 两年多了， 三年整吧， 一年多了， 那刚刚分手，昨天的事情， 上个周分手， 前两个月分手的， 第一次在成都见面的， 跟我同届，我们还是高中同学， 我们是一个专业的， 去食堂吃饭。吃完我就经常的看一看， 去体育馆打球的时候就碰到他了。 总之就是他追我，但是他不承认。 师兄，这个题怎么做？ 刚刚面临毕业，就是迷茫会有。 进入实习期了吗？就说陪他的时间相应就少了。 然后我爸爸妈妈希望我能够回湖南，他家是福建的，然后他爸爸妈妈又希望他能够回福建。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要怎么处理，在深圳工作多少年才买得起房。 现实让我看到了很多东西， 真的是像朋友们说的，能真真正正走到最后的可能性很小，几乎是零。 真的失去他是非常，应该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是很在乎你的， 不管发生什么原因，我都希望我们不要说分手。 留下来也是不容易， 并不简单，所以他所有的努力跟辛苦我都要看的。 毕业之后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当时我第一份的面试的工作却在中山，而他定的是在深圳。 毕业那一年吧，最后那一年，我记得我们两个人加起来的工资才还不到3000。 最辛苦的一个时候是连续喝了一个月白粥。 最开始住那个城中村那种农民房，就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像那种贫民窟一样， 就是贴钱给我住进去我都不想再住的那种房子。 房租800，然后呢一押一付只剩下400。 那房价很热，然后基本上下班回到家的时候，那里面显示的温度都已经40几度了， 所以那个时候会感觉会有心理落差，跟在学校里面想象的东西不太一样，觉得哎，自己好像给不了什么东西给人家的一样。 当时也是我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主要是两个家人背景相差太大了， 爸妈反对了，然后反对有4年这样。 我们就约定嘛，每个月都出去单吃一顿， 在一起没有问题，这是不可能，肯定会有问题，然后沟通就好了。 虽然说在物质上或者其他方面没有办法给予，至少在精神上要有给予一定的一个帮助嘛。 无论是他错还是我错，都是他先主动跟我讲话。 无论多生气多好，不要把分手放在嘴边。 觉得真的是一转眼就到了7年。 明年打算要个宝宝。 安慰一下你妈，踢一脚。 幸福吗？ 幸福。 再见过的事我们都已经走过了，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嗯， 相信我。 谢谢你一直默默与我们陪伴着， 希望以后我的每张照片里面都有你。 This is your I'm a just only thing تقدیرم رو بدهی های تومی رو رسیدیم حضور بخشید گمی جه خون جان ها ای بیزی ای چی牺牲家庭，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选择，就不说正面或负面的，起码是一个很正常的选择。而如果某个人为了家庭去牺牲工作的话，反而才是那种异常的事件。 当我们真的有钱了，有房子了，有车了，什么是最重要的？是过去，是未来你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叫做记忆。 嗯，非常感谢你来到我的生命中。 嗯，不用客气。 你好，请问捷运站怎么走？ 你就直走了啊，前面那个路口给它右转，会看到一个红色的 W， 这时候呢你要左转哦，再直直走下去就会看到捷运的出口啦。 你好，请问武侯祠怎么走？ 前面第二个路口左转，直走200米就到了，找不到你再问一下别个噻。 你好，请问少林寺怎么走？ 你沿着这条路开到底，再左转你就看见了。 简单的一句话，不仅指点迷津，更能温暖人心。友善是最好的地图。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 喂食，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心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 我是 Nicole。 嗯，今天我们两个大王小王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情人节当中的旅行故事， 甜蜜故事。 嗯，甜蜜吗你 Nicole？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甜蜜的吧，我不敢说太多， 怕被那个哈， 对对，怕被新人听到。 对，其实情人节对于有爱人而且爱人在身边的话是很甜蜜的一个日子。 对， 对于像单身汪们可能是有一点心酸了。而且呢， 也有一点， 除了单身汪们很心酸之外，还有一种人，他们有爱人，但是他们也很心酸。为什么？ 就是异地恋吧。 对，就是不在身边的爱。 其实我觉得异地恋能坚持到最后的，那真的绝对是真爱中的真爱。 其实异地恋真的还挺辛苦的。 对，因为我原来有一次在火车上，我真的见到了一个就是异地恋，他因为我后来我敢确定，就是他跟他旁边的那个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那个男孩我现在都记得很干净，然后瘦瘦的，然后坐了那趟火车，然后还是因为那时候学生嘛，出行也没什么钱，坐的还是硬座。然后呢，他就没有什么行李。他基本没有什么行李，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概也是2月14这个日子，然后自己就带了一个简单的很小的背包，然后一些简单的吃的就在火车上，然后他就跟他旁边的那个男生聊，两个都不认识，就说我要去哪哪哪看我女朋友。就是可能就是异地吧，就是这种。其实我觉得现在想一想，如果我是那个女生，我会特别的甜蜜跟高兴，就是一个男的为了你一个男生不远万里，就是不怕这个路途艰辛，就为了在这个节日陪伴你，哪怕是一个小时或者是一天或者是一个晚上。我觉得这个都是爱情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真心吧。 对，我身边有一个对异地恋的恋人，他们最终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但是他们在恋爱当中真的还挺辛苦的。他们有一面墙，那一面墙满满的贴满了火车票，全部都是从哪里到哪 里，从哪里到哪里，就是只有这两个城市之间转换。哎呦，就看完之后你觉得很心酸。在他们那个婚礼上，我真的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他们异地恋大概3年的时间，其实不算长，但是这3年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 异地恋很考验一个人，因为你知道 两个人， 对，两个人都很考验，确实是因为你知道距离远， 没有安全感， 对，会有猜忌，然后呢，确实两方都会面对着形形色色的诱惑，我觉得能坚持到最后，一定是两个人就是内心当中彼此认定，就是我这一生一定是这个人。 对，有的时候可能这边下雨了，然后你知道，但是他没有带伞，你都无能为力给他去送一把伞。他生病了，他在这边好难受好难过，你只能说多喝水。 对呀，然后你就想，你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因为离得远嘛，你也看不到他，你也感受不到他，那边下雨这边天晴。 就两个人比如说吵架了，像我们之间吵架了都可以加一块肉和好，但是异地恋可能吵架了只能在电话那一头说一句啊、哎、对不起，你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说一句没关系。其实还真挺心酸。你笑什么、啊、 我在想我要问一下啊， 你应该哭才对啊， 有没有异地恋的经历？ 哇，你好八卦啊。我没有啊。 我觉得说的好像就是个人有经历一样， 亲身经历过的感觉哈。 对对对， 哎，那就有吧。 我知道的太多了。 其实真的两个人异地的这种感觉只有他们两个才知道。 对，由你来问我，比如你你会不会接受一次异地恋？我一定会跟你说我没有办法。 那如果现在你老公出差2年你怎么办？ 那就跟他去。 对对对对，一定要在身边。 对，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自信，我也没有那么强的安全感让自己能够接受这个异地恋，而且真的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就长期两地奔波，真的好心酸。如果我跟孟洋洋看到那个背景墙都是就都是满满的车票，我可能会流泪的。 很感动。 对对对， 但是那个确实是两个人，你就想那个是车票都是满满一墙，那么他在路上的时间要经历多少的孤单。 对啊，你想去的路上满怀着这种 期待 然后欣喜，回来的时候满满的失落，我们又要分离。 对，有一句话叫在机场和火车站比你在其他地方见到更多的真心。 对对对，一定的 伤感。哎呀，经常会干在火车站看到两个小情侣之间 对拥抱，然后可能会有点流泪什么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你看怎么样，但是你真的去考虑一下，人真的这样，因为这次见了面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又有工作要忙，有事情要忙。 哎呀我又要哭了。今天这个很特别的日子不知道 对对对 有没有就是异地恋的情侣，哎，因为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千里迢迢跑到另一个人的身边。 对， 哎，你说他们会不会比如说我去到你的城市，恰好你想给我一个惊喜，你来到我的城市， 肯定有吧， 错过了 然后就在车站然后就在火车站或者是机场匆匆忙的见一面。 哎，那会不会其实两个人心里面是暖的是甜的， 所以在这儿 Nico 也是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随意制造惊喜因为你们可能会错失更多见面的机会。 对，我觉得哪怕今天说他没有回来到你身边，没有给你这样一个惊喜，但是他还在你身边，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勇气了。 对，因为生活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意的安排自己的时间随心所欲，有的时候牵绊我们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两个人的心在一起，那么这个爱情就是有意义的，就是值得坚持的。 在一起，在一起， 啊、 在一起。 其实异地恋是挺累的，说真的。 上镜的时候不能为他送伞。 我真的喜欢，多远都不是距离吧。 我女朋友在北京，她是一个舞蹈老师，然后我一个人在城市创业。 我觉得是两个人要对待这段感情更加的忠贞。不太看好异地恋， 地方太远。 安全感，说到这个问题，说真的，有时候呢会缺乏一点点。 安全感是彼此给彼此互相的感觉吧， 常常会让他感觉到孤单，还有缺乏安全。 我觉得相对来说安全感会弱一些。 有些人是安全的，有些人不安全。 只要两个人是相信的，肯定有安全感了，是吧？ 当然没有， 没有什么安全， 没有。 如果我真的喜欢了的话，不会找。 我相信爱，那肯定是找了，也无所谓了。 这是必须要改的。 也许会的。 亲爱的，现在是2015年8月1号下午2:30，我现在在东莞长平站，我现在出发了。耶、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还有8个小时飞机，2个多小时就可以见到我亲爱的宝宝，有点小激动，不知道宝宝你现在睡了没有？ 准备出发去找你了，然后我现在离那140多公里，应该要开2个多钟的车吧。希望你今天见到我不要太觉得惊喜意外。好，我现在出发了，出发。 无法不爱你呗，说你也爱我。 OK， 甚至快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哈哈，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 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瑶，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梦瑶， 我是 Nicole。 嗯，我们的音乐主播 Nicole 哈。 嗯，来做客孟阳的这种又非常甜蜜又虐狗的节目了， 因为情人节特别的节目嘛，就来讲一讲你跟你爱的那个人在旅途当中的事情。 对， 嗯，刚才讲到 Nicole， 哎，还挺甜蜜的，最后确定关系了哈。 对 对， 对， 对， 跟你的老公， 对，现在的老公。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了， 嗯， 你有多久没有跟你老公说嗯哼哼那三个字了？ 哦，我必须要诚实的说，好像很久了， 很久了。 对对对。 这很久 很久，就是 一个月， 上一刻还要追溯到我们的婚礼。 哇，结婚之后很少说或者没有说过， 基本没有说过。 是没有那个场合可以让你说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要看性格。 嗯， 就是有的人特别喜欢说，哎呀我爱你，或者我怎么怎么样。 嗯， 然后我们两个人是那种，你知道，就是母亲节跟妈妈说一声我爱你都会哎呀好难受的人。就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很轻易的说出口， 不善于表达。 对对对对对 啊。 然后就是就彼此你知道就更多的是调侃 啊。 就是调侃 啊，这就互贫嘛。 对对对，这种可能就是我们认为是表达爱的方式 啊。那你也不会说啊想你啊什么的哈？ 啊，就很少。 很少。 对对，也还是以调侃为主 啊。那你会说吃了吗，吃撑了吗什么这种？ 对对，类似类似啊。你应该也是这样的人。 不会啊，我会说想你啊。 我才不想。 然后他说你怎么了。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有一部分比如像我跟孟阳这种比较大大咧咧的性格， 嗯， 就没有办法那么哎呀酸的 突然间小女人那种， 就没办法。 嗯，其实身边的很多尤其是老夫老妻， 对， 很少会说我爱你这三个字。 哎，我现在在想，如果我的爸爸跟我妈妈要说一句我爱你，我估计我妈妈可能会流泪的，就当时就会哭出来。 嗯，哎呀，现在说的我都要哭出来了。 对，真的，你想想，就是人可能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嗯，这种话呢你会就会不好意思，你老觉得不好意思， 嗯， 就像我现在想的是， 嗯， 可是殊不知可能对方会很期待。 嗯，我们现在工作嘛，很少出去旅行，嗯，但我妈退休了，然后她出去旅行的路上有一次她回来跟我说，她说她见到一对老夫妻。 嗯， 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夕阳红这样旅行也很常见。她说 对对对， 我说那有什么好讲的，她说这对老夫妻每次一下车都要手拉手去，不管是去厕所去景点去到哪里，老头都要拉着他的老伴儿。 哎呦好甜蜜啊。 爬山也是就拉着他这样走，爬累了我们就坐下来歇一歇。 嗯， 尤其是结婚30年40年，真的再去拉你老伴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其实我现在都很少拉我男朋友的手了。 对，基本很少， 就自己走自己的，尤其天冷嘛，我就自己抄自己兜，很少说我要拉着你拽着你要手拉手这样走。尤其是过了那么多年，两个人孩子也很大了， 嗯， 很难说哎呀我在拉着你手拉手这样走散步。 因为其实就是我听到孟阳表述这一段，我的内心就是有点小感动。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可能身处在婚姻当中， 嗯， 就是我们知道两个人要在一起比如过10年20年30年，真的是一个又艰辛又漫长的过程。 嗯， 因为在婚姻过程当中就是每个人会遇到很多样的问题， 嗯， 争吵啊，然后包括一些情感上的一些就是一些情况。 嗯， 但是你说两个人坚持到最后他依然把你当成手中的宝，这是一个我觉得太难得的一个事情。 嗯，最浪漫的事。 对对对，我很怕到我到这个岁数之后就互相碍眼，我觉得好痛苦。 互相嫌弃。 对，互相碍眼互相嫌弃，就是啊，我看你看了太多年了 啊。我爸我妈现在就是那种一天不斗嘴就好像这个人哎就出问题了一样。 对对对，然后你突然间如果 比如说孟阳的妈妈或者是爸爸说啊，我好爱你啊什么的，对方可能会觉得哇，怎么回事？ 对，我记得有一次看电视节目，当时就说拥抱你身边的人嘛， 嗯， 我爸就当时就坐在我妈旁边，嗯，我妈还是一个有点小浪漫的女人， 对对对， 然后他说你不拥抱我一下吗？我爸说去就一下，其实你能感受到爸爸当时内心的那个羞涩 尴尬羞涩， 但是他又觉得哎呀，就当着我的面，哎呀，是抱什么？ 我觉得好像中国比较有中国传统思维的男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嗯， 他们认为需要在一个很私密的空间里， 嗯， 比如做一下拥抱啊什么的。嗯，但是你想想，在私密的这个两个人的空间里，他也不太可能会说我爱你。 对，你老公什么时候跟你说，就上一次跟你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 就是我刚才爆料了婚礼，你要再戳一次我的刀吗？ 哎，不对，你跟他说是上一次，他跟你说也是上一次， 对，都是那一次， 同一次， 都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刻相互说了这么一句话， 后来再也没有说过， 后来就再也没说过了。 嗯，那我今天给你一次机会吧。 啊，不要不要 哎，今天我觉得可能如果听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应该也会啊，要说应该也会鼓掌让你说吧。 对，就是啊，那个钟先生，就是在生活当中我还是很爱你的 啊。 哎呦，这个东西真的，我觉得可能我们都要改改这个习惯，要习惯的说我爱你这样的话。 对，哪怕就实在不好意思爱你啊什么的，给他加一个油，多多， 或写一个什么贺卡之类的小小的， 嗯， 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要多多表达你对他的爱。 对， 感情当中，如果你一味的说我只是很关心你，很付出，没有言语上的表达，他可能，尤其是女人，可能感受的还是要少一点， 缺失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嗯，就是鲜花啦，就礼物啦， 嗯， 这个在这个日子就是一定要有的。 嗯，哎，那我既然说到鲜花和礼物，那我想问一下，今天有没有礼物，或者有没有计划？ 我今天已经在节目里不是已经号召了一下了吗？ 啊，是什么？ 就是礼物啊，鲜花一定要准备的。 哦，你是号召别人给你是吗？ 对，就是 钟先生哈， 钟先生，就是， 钟先生哈， 钟先生， 钟先生啊，不知道有没有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晚上回家，能不能吃上好饭？ 对，能不能有鲜花？能不能有礼物？ 对，决定你今后的日子是不是好过哈。鲜花礼物要有，不过呢，我爱你还是要说的。 对，然后我觉得有更多的我爱你，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动力相守到白头吧。然后我们也很希望，等到我这么老的时候，有一次这种夕阳的这种 之旅， 嗯，然后那个时候也希望 把你的 依旧能够听到孟阳的旅游节目。 那个时候我就啊，对，就带着我的孙儿来了， 对，见证一下，真的是这种啊，情感也好啊，我们旅行的变迁也好，啊， 嗯，真的强拽回来是吗？ 强拽回来， 这是一档甜蜜的旅游节目。不过今天说到我们相爱的人，如果你还没有遇到你爱的人，你也要送给大家一些祝福吧，送给单身汪们一些祝福。 对，我觉得单身汪们现在应该可以去旅行了。真的不是强拽，这个是有，我觉得也算是有科学依据吧。 嗯， 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邂逅的心爱之人的概率一定是很高的。 对，如果你没有爱的人呢，不是，如果你有已经有暗恋的人呢，就要拉着他跟你去， 对，去旅行，然后去确定一下你们是不是要进一步，还是要分手。 对，没错。如果你有爱的人，比如说不管是什么年纪，恋爱当中，婚姻当中，或者是已经到金婚银婚， 对对， 钻石婚的时候，也可以来自手拉手的旅行。 对，尤其是去一些当年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重要的、 有纪念意义 的这个景点，然后可以翻看一下相片。 对，今天呢也要提醒广大的男同胞、女同胞啊，主要是男同胞啊。 对对对， 不管是这个礼物是贵重的还是便宜的，只要你是用心的，有一点点让今天变得不同的小礼物，都要送给你爱的那个人。 对，然后有的时候其实女生要的不是那么物质，也不是那么重量的奢侈的东西， 嗯， 你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哪怕是你自制的一个小的贺卡，都会让他觉得特别感动，因为他就是要证明你心里有他，仅此而已。 对，如果什么都没有准备，那就说一万句我爱你啊。 对对对。 好的，最后来听一下他们到底是说没说这句我爱你。 作为中国人来说，好像说这个话的时间很少很少。我们那个时候

天。